太疼，也在等你，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，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晨曦。巴基斯坦新任总理将于11月正式开启对中国的访问，据悉行程初定于11月3日到达中国，至11月6日结束。俄罗斯航天飞行管理中心称，联盟 MS 10号火箭升空时出现事故，搭载的美俄两名宇航员已在哈萨克斯坦紧急着陆并恢复联系。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，湖南省凤凰县发生一起家禽 H5N6 亚型高致病性家禽流感疫情，这是2018年的第二起 H5N6 家禽流感疫情。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，近期无需扎堆上电动车车牌。北京市教委近日下发关于推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，本市将支持各区通过集团化办学方式带动相对薄弱学校发展。第5届京都国际电影节近日在日本京都市开幕，中国京剧演员尚长荣在开幕式上被授予最高敬意奖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相共有，在每一个晨昏中，我一步一趋陪你走。少你左右，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。好好爱我，游记在人海沙漠， 人的心越来越难懂， 至少心中有个你。 找不到了， 寂寞重温着反复反映有你的生活，指尖还残留着什么，爱给了你却丢弃了，伤心了 认真的选是薛氏情歌的代表作品之一，是由他自己创作的歌曲。这首歌呢是记录了他第一次深刻的感情经历。虽然薛之谦坦言这段感情已是过去，但每次演绎起来还是特别用心。 情别再把我的眼泪

善良，时过忽然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 你不知道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

圆界的光辉照大地，玫瑰玫瑰枝儿细，玫瑰哦玫瑰紫儿蕊，今朝风雨来摧残哦，伤了嫩枝嫩和娇蕊啊。 No!

如果圣手说。